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被爱，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咁喺演艺圈咧，就有一啲咁嘅例子嘅，就系一啲香港嘅歌手或者演员咧，喺台湾咧发展嘅时候咧，就大受欢迎，甚至咧红翻嚟香港。咁估唔到咧，原来咧喺文学界咧都有一啲咁嘅例子嘅。 系啊，我哋今日介绍嘅呢位作家咧，就应该系呢个例子嘅几好嘅系一个代表啊。虽然未必好多人听过佢嘅名啦、甚至乎佢写嘅呢一种嘅文类咧，莫讲话香港，我觉得连中文文学世界里边咧都比较少呢类型嘅小说啊吓。咁我哋讲紧嘅咧就系我哋香港土生土长嘅一位年轻推理小说家，最近咧亦都得到好多奖项嘅肯定吓。陈浩基嘅一本作品，呢本作品嘅名咧亦都好特别嘅吓，四个数字1367，唔知大家有啲乜嘢嘅联想啦，或者你好快。就即刻想到两个年份，13年和67年都是香港很关键的一个年份。这个以香港的历史为背景而去写的一个神探的故事，贯穿很多很复杂的推理情节的结构而出现的推理小说，我想都很少见。刚才我说过本土又好，或者是中文世界里面的这个文类都是少一点的。 为什么呢？ 有人研究过嘅就话推理小说又好，侦探小说又好啦，咁佢都需要喺一个法治制度或者警察制度比较完善嘅时候咧，先至可以出现嘅。譬如你有独立查案嘅灵活性啦，同埋能力啦，咁同埋咧最后有法律制裁。所以以前咧，我哋传统嘅公案小说啊，嗰啲咧包青天啊咁样咧，都有类似嘅元素嘅。咁但系咧就会相对地简单啊，即系牵涉嘅司法制度啊、警察制度啊都冇咁复杂。到现代时期之后咧，有人认为咧呢个先至会出现。但系我谂仲有一个讲法咧，就系思考嘅习惯啦。香港嘅生活节奏比较快啦、急速啦、丰富啦，大家觉得好少英国式嘅嗰种坐喺火炉旁边嘅一张安乐椅上边喺度沉思凶手系边个，分析各种嘅证据啊。呢一种嘅思考模式咧就比较少嘅吓，大家都坐唔定吓。咁有人觉得咧咁样嘅情况咧就比较难孕育一啲推理小说或者侦探小说。我个人觉得咧呢啲解释咧有部分系成立啦，但系咧其实喺香港好著名嘅一个文类咧已经系填补咗呢一个侦探小说嘅空档啦。虽然唔系好多中文嘅侦探小说系由香港作家或者中国作家所写，但系以香港嚟讲咧，我哋嘅警匪片啦，或者甚至乎 成龙嗰啲系嘛， 系啦，或者系黑帮片啊。或者近年嘅讲警察内部嘅 无间道 嘅情况，系啦，无间道啊、寒战啊等等咧，其实都有一啲推理啊、查案嘅成分，一路都有噶。我哋睇电视啊，细细个即系警匪片里边都有几单大案喺大结局嘅时候咧，要查边个系凶手嘅。咁所以呢个元素咧一直都有，而且咧仲喺电影媒介啊或者系影视媒介嘅时候咧，其实一路都几主流噶。即系警匪片到而家，我哋都久唔久会睇到，即系好难。冇警察嘅，即系话喺呢个电视剧里边。咁所以咧，陈浩基嘅呢本小说咧，除咗话我哋去讨论即系一本好多人赞赏嘅、好杰出精深嘅推理小说之外咧，其实佢亦都引发我哋好多思考。咁有人话佢会帮我哋由佢嘅框架，由2013年嘅香港反时序咁样翻去1967年嘅香港，去谂下唔同阶段嘅香港社会嘅变化啦。亦都因为佢里边有一个 主角，即系关振铎呢一个警司啦，屡破奇案之下咧，其实亦都侧面喺内部咧写出咗好多警队嘅变迁。由2013至到1967，无论我哋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去观察，或者系喺呢本小说里边所反映出嚟嘅警队嘅状况咧，都的确咧面临好多唔同嘅挑战同埋变迁啦。咁所以咧都刺激到我去谂啦，警察呢个形象系一般我哋都希望少啲见到警察啦，我唔知系咪即系譬如揸车嘅时候，你都见到警察都会好惊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唔知秋婷你嘅经验系点啦，即系我哋都几中意睇啲警察嘅片集啦，新泽师兄啊，即系觉得啲警察都几好人，咁或者系即系好热血咁样啦。 有咩困难就梗系揾警察啦， 系啦吓，咁同埋保护市民啊，系好有理想嘅。咁然之后佢哋好服从纪律啦，或者系喺警察嘅内部互相帮助啊，帮助同袍啊等等。咁但系咧，我谂喺呢本小说里边，亦都侧面咁话俾我哋听，因为社会真系不断转变。细个嘅时候啲罪案好似贴近一啲嘅，即系总会有时听到有人打劫啊，或者系有亲戚朋友屋企会俾人爆窃啊，好似啲罪案会近啲咁样。咁但系近年咧，治安可能真系好咗啦，或者系社会富庶咗啦，即系 touch wood 啦，呢啲罪案咧就好似比较远离咗，即系我哋唔会觉得哇啊，周围喺街度会好惊，会有枪战啊，有悍匪啊咁。 而家多数发生喺电话里边啊嘛。 系啦，而家嗰啲罪案就系好无影无踪咁睇唔到嘅网络世界。咁所以我哋对于警察实际上去保护市民啊，舍身去救人啊，嗰种嘅例子，好似越嚟越喺我哋生活里边咧，慢慢消失或者转型。咁而警民关系亦都即系面临新嘅挑战啦，即系或者系罪案嘅模式转变咗之后，警察佢哋发挥嘅作用，佢嘅岗位亦都有唔同咧，咁又会有一啲新嘅冲击。咁我哋都喺呢本书里边咧，或多或少会睇到呢个转变。尤其是我觉得佢越去到早期嘅时候咧，我哋去对比嗰个好多贪污问题嘅警察等等啦，同今日咧对照嘅时候咧，都会引发出好多唔同嘅思考嘅。不过咧，先讲一讲呢本书嘅结构先啦。头先我讲到咧，就系佢个书名叫1367，就系两个年份，13年同67年。咁事实上咧，佢就系好似一个括弧咁样啦，括住咗呢本书嘅时间啊，反时序咁样去写六个侦探故事嘅短篇啦吓。咁第一篇就喺2013，第二篇咧就2003，第三篇就1997。然后就1989，然后就1977，最后一篇就是1967发生的。咁呢六个故事咧，各自独立成篇，即系有一单嘅大嘅案件要解决啦。咁但系我哋头先听嗰啲嘅年份咧，可能大家亦都会勾起唔少嘅集体回忆啦。13年嘅社会运动啦，03年可能系沙士啦，1997就回归啦，89年咧就除咗有民运之外啦，亦都社会上有好多大嘅悍匪啊、劫匪喺香港出现啦。咁啊，1977年咧就系廉署成立咗冇耐之后嘅香港啦。咁啊，警队亦都有好多嘅冲击。最后1967咧就亦都系香港好动荡嘅一年。咁就系67暴动。咁喺呢啲重要嘅时刻里边咧，佢哋都有唔同嘅意义吓，或者系甚至乎我哋再引申嘅一啲象征啦。但系佢都唔系直接构成一个同故事相关嘅背景嘅。换言之咧，那个案件咧只系侧面咁喺呢一个背景嘅时空之下发生，唔系直接同呢一啲社会上边嘅动荡嘅事件有关。开始去睇呢一个铺排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睇到一种特性啦，就系、是、推理小说。我哋以前都好似讲过一啲作家啦，譬如话日本嘅 吉田修一啦 吓， 东野圭吾啦， 系啦，呢个解忧杂货店啦，尤其是解忧杂货店啦，就唔系东野圭吾佢最主力写嘅嗰种本格推理。呢、这个本格推理咧，好多人都会提到呢个概念咧，就系、是、会同社会推理咧去相对嘅。本格咧就系、是、比较着重一啲谜团啊、诡计嘅设计为主啦，咁佢重点咧就系、是、以一啲线索 去解开嗰个谜团，睇出一啲逻辑啊嘅漏洞啊，咁然之后咧就有一个解谜嘅趣味。实际上发生喺乜嘢社会背景啊、人物嘅内心啊嘅构成啊，就唔系最重要嘅。咁相对咧，社会推理咧就系倾向于呢个社会描写，唔单止我哋要知道凶手是谁，亦都想知道点解会出现呢一段嘅悲剧或者系呢个案件。咁我哋上次睇嘅恶人啦，有啲比较接近社会推理，就唔系讲遇害者系边个人所杀，其实我哋一早已经知道。问题就系话点解人与人之间会有呢一种心灵嘅空虚啦，最后咧会演变成呢一个嘅谋杀案啦。咁个悲剧系点样发生咧？从而引出社会问题。咁但系我哋头先听嘅1367咧，就好似两样都有。虽然我哋都未讲嗰个好复杂嘅推理过程系点啦，呢个可以保证系有人话呢啲咧好似系燃烧大脑嘅，即系一种毒物啊，烧脑之作嘅。咁就系你投入咗进去嘅话咧，即系你会发现你个脑咧好似用咗好多卡路里咁样，即系会微微发现咁样咧，要记住晒所有嘅线索。咁佢绝对系本格推理嘅呢个路数嚟嘅。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嘅每个年份佢所反映出嚟嘅香港嘅变迁啊，甚至乎警队嘅变迁啊，都会牵涉到一啲集体嘅回忆啊，同社会嘅关系啊，咁样咧又好似有一啲社会推理嘅情怀喺里边见到嘅。尤其是我觉得作者陈浩基咧，佢自己所写嘅一篇后记咧，就更加说明咗咧点解佢会对推理啦，尤其是咧吓，即系呢个刑警里边发生嘅侦探故事会特别情有独钟嘅。咁或者我哋呢度咧听听陈浩基佢自己喺1367嘅后记里边嘅一个选段啦。 我在1970年代出生，成长于80年代，在那段岁月里，不少香港小孩的心目中，警察是一个跟美国漫画中的超级英雄无异的概念，坚强、无私、正义、勇敢、忠诚地为市民服务。即使年纪渐长，明白到世事的复杂性，警察的形象依然是正面多于负面。可是在2012年的时候，看到香港社会的种种现象，眼见跟警察相关的种种新闻，那想法便不断动摇。我越来越怀疑，暂且以警官作为侦探的推理故事，会像宣传 propaganda 多于小说 fiction。 连作者自己也质疑的故事，怎可能教读者信服呢？于是这部作品的方向出现180度的变化。我不想再单单藉着故事描写案件，我想描述的是一个角色、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故事。然后篇幅便超乎我想象的急速膨胀了。如果你熟悉推理小说，尤其是日系推理小说，大抵知道本格推理与社会推理的流派分野。前者以谜团诡计为主，重点是以线索解开谜底的逻辑趣味，而后者的重心放在反映社会现状，强调人性和写实。我本来想写纯本格的故事，可是方向一转便倾向于社会描写，两者性质未至于完全相反，但要结合混搭并不简单，很容易让其中一方的味道盖过另一方。为了解决或称为逃避这问题，我采用了另一种方式编写。这部作品由六个独立的中篇本格推理故事组成，每一篇也跑强调谜团和逻辑趣味的路线，但六篇串联起来便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绘图。我的想法是，微观之下本作是本格推理，宏观下却是写实派的社会作品。 听过有作家陈浩基的作品咧，1367的一个后记啊。咁咧，陈浩基在后记的开头就有讲咧，本身佢冇谂住写呢个后记嘅，但系咧系个编辑咧就建议佢写啦，写一篇后记啦，因为读者咧会好有兴趣想知点解你会创作呢一个故事嘅。 佢亦都讲咗俾我哋听啦，佢就系一个70后喺80年代成长啦，对于好多香港小孩心目中嘅警察形象咧，同美国漫画 中嘅超级英雄有啲似噶。正如我头先所讲，虽然我系细个嘅时候女孩子啦，但系睇警察片咧都可以好投入噶，都好希望佢哋咧最后会捉晒嗰啲坏人啦。咁但系咧，随住年代嘅转变啦，咁佢亦都会有唔少嘅深入嘅反省，对于警察嘅编制或者系警民关系啊，或者形象啊等等，解释咗佢自己创作1367嘅时候嘅一啲考虑啦，同埋呢本书嘅特点，希望可以两种嘅推理，即系本格推理同社会推理嘅元素咧，都可以喺呢本书里边出现嘅。讲到呢度咧，就好难唔讲少少呢本书嘅情节咧，而讲完噶吓。咁啊，呢度先预告听众啦，由而家开始啦，呢个节目里面咧就会有一啲所谓嘅地雷啦吓，就系、是、我哋会点都剧透咗少少呢一个小说嘅内容噶啦。如果你系好希望一手一脚由自己解谜，就唔想俾我哋破坏咗个阅读乐趣咧，你听到呢度咧可以休息一阵吓，或者系等你咧有时有机会啊睇完呢本书之后咧吓翻嚟吓喺网上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咧都非常欢迎嘅。先讲第一个短篇啦，就叫做《黑与白之间的真实》，背景就系2013年啦。呢篇小说咧，其实佢本身唔系陈浩基一开始谂住写1367嘅时候嘅第一篇嚟嘅，佢系想参加一个叫做安乐尔侦探嘅写作比赛嘅。咁咩叫安乐尔侦探咧？就系呢一种嘅侦探故事咧，就唔使侦探周围去揾证据啊、查案啊，好多动作咁样去捉嗰啲劫匪啊、犯人嘅，坐喺张安乐椅度吓，最好就有个福尔摩斯式嘅火炉啊，揸住个烟斗啊，推理就得噶啦。咁啊，陈浩基咧写呢篇嘅时候，佢谂住参加比赛咧，就有呢个限制啊。咁佢就话，既然你想要喺安乐椅上边做侦探，我就不如再极端一啲，喺病床上面做侦探又点咧？有咗呢个构思咧，令到解谜嘅人咧，关震铎警探咧，就系、是、一个已经陷入昏迷喺病床上边、病房里边破案嘅警探啦。有冇可能喺病房里边破案咧？就要借助一啲工具啦。第一咧就系、是、要有一部可以读取脑电波嘅工具。第二个咧就系、是、要有佢嘅徒弟啦。关震铎咧就有一个徒弟咧，骆小明吓呢一位警探嘅，咁佢就借助师傅昏迷之中发出嚟嘅电波咧，要去解决一段咧少少似我哋嗰啲争产风波啊吓，咁就系一个富商被谋杀嘅案件。咁佢就请晒呢一个富商阮文斌，即系呢个死者嘅家人咧嚟晒呢个病房。咁呢个病房咧就系佢嘅师傅关震铎警探昏迷咗喺度嘅病房，就话俾大家听咧佢嘅师傅可以帮助大家找到凶手。当然这个骆小明呢也都有怀疑过啦，凶手就在病房里面的几个人之一，包括这个遇害者阮文斌的二仔啦，他的三仔啦，二仔的太太啦，即、就是他的媳妇啦，他家里面很久的一个工人啦，咁同埋呢他多年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很忠诚的合作伙伴，亦都是他的职员，姓王的叫王冠堂的堂叔啦。所有人喺晒度咧，开始落后宫啦。咁初初大家都觉得有啲不满嘅吓，就话系咪最近啲警队啲声誉唔好啊，破案率低咧，所以搞咁多嘢啊吓？明明喺警署落后宫咪得咯，做乜要嚟医院咧？咁佢就话啊，唔系，因为我师傅咧系有呢一个破案嘅能力，破案率系100%嘅吓。咁所以咧就会帮你哋揾到凶手。咁大家半信半疑咧，将嗰晚点样喺屋企里边发现遇害者阮文斌嘅尸体啦，是被鱼枪射击再加头部重创所伤的死因啦，去找他们那些枪门啊、贴了胶纸的痕迹啊、门锁啊、手指模啊等等，很多的这些一般在推理小说里面会见到的情节呢，在这里都用晒出来。大家一路落口供的时候呢，我们亦都见到阮文斌的二仔呢就成日都有一种很愧疚的神色，希望一切的东西和盘托出呢好过这样受这个折磨啦，因为他实在非常之恐惧。见到这个昏迷的关震铎竟然是可以凭电脑上面的 yes 和 no， 即是那个电波去 答系同唔系，单纯咁样答系同唔系咧，就已经咧一步一步咧咁样揭出呢个真相。正当我哋读者觉得吓系咪咁容易啊？即系话埋俾我听，咪就系二仔所杀咯吓，因为佢都受尽折磨，就话俾我哋听唔系吓，二仔咧只系话我乜都讲晒出嚟啦吓，你唔好再折磨我啦，系我杀嘅。咁佢讲嘅杀嘅系边个咧？原来咧就系佢嘅大哥，亦都即系阮文斌嘅大仔。咁啊，当年佢嘅大仔咧就喺一个交通意外里边咧堕崖而死嘅。呢、这个二仔咧，其实当时只系得九岁，咁佢就话我摆咗一罐爱嚟整蛊人嘅，即系有啲嘢会跳出嚟嘅玩具啦，咁啊摆咗喺阿哥架车嗰度，人都话阿哥冇理由会系交通失事嘅，咁点知咧就可能系我个罐嘢吓亲佢，其实大哥系我杀嘅。呢、这个督察骆小明咧就话、哎：，你先唔好咁紧张先，我哋而家查紧你爸爸嘅命案，你唔使认罪，咁、那、嗰个系另一单嘅事件。咁啊，继续去查嘅时候咧，真正去揭发啦。咁佢就话佢已经揾到凶手，咁呢个凶手呢原来呢反而系我哋一路都忽略咗嘅三仔。咁呢个三仔呢亦都好顺利咁样承认，系就我不嬲都唔鍾意阿爸啦，因为佢阿爸呢就成日要我做生意，唔俾我做摄影师，我就忍唔住啦，同佢争执就落咗手。当咁辛苦揾到即系呢个凶手系佢嘅时候咧，呢、这个督察骆小明就觉得有啲奇怪吓，就系话阿爸唔俾你做摄影师，即系唔使要咁痛下毒手啦，背后一定有啲更加复杂嘅原因嘅。佢喺呢个时候咧，突然间咧就出现咗电脑故障，阅读阿关振铎嗰个电脑咧就失灵，咁大家就话咦要再修理一下，不如听日先至再继续啦。咁啊，离开病房啦，嗰、那个时候系一个好关键嘅时候，即系话佢其实真凶佢已经知道，不过咧仲有一啲嘅关键嘅要补充，不过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就电脑失灵，隔咗一晚之后咧。呢、这个骆小明呢就去揾呢个堂叔，即係其中喺呢个套取佢哋家庭嘅故事嘅时候呢，一个好似唔係好重要嘅人。揾呢个堂叔嘅时候呢，通常呢睇陈浩基嘅小说呢就係、是、后半部系最好睇啦。即係话前半部嗰啲烟幕放晒之后呢，终于唞一口气就话啊你终于讲个答案出嚟啦，咁慢慢去探呢个答案啦。咁佢就话的确落手杀嘅系佢嘅三仔，但系背后策划嘅呢就係、是、呢个堂叔。咁而呢个堂叔呢亦都系好狡猾咁样啦，用一个假设嘅语气呢将佢其实咁多年喺阮文斌嘅身边布下好多嘅复仇嘅设计啦，包括令佢嘅大仔死亡啦，同埋呢佢一路同阮文斌嘅太太呢本来感情好好嘅。当年阮文斌呢用咗一个卑鄙嘅手段呢先娶到呢一个丰海集团嘅太子女啦，咁入赘做女婿嘅。咁所以呢呢、这个呢堂叔咧同阮文斌咧，原来即系有一个好多年嘅恩仇喺里边啦。咁咧结果咧推出咧证据确凿啦，其实系呢个堂叔教唆呢个三仔咧系杀害自己嘅爸爸啦，令佢哋家族咧就好似受咗一个咒诅，自相残杀而达到佢复仇嘅目标。咁但系骆小明话：你讲晒俾我听，你唔惊我会捉你咩？咁佢话：但系呢啲你冇证据啊，我就算俾你知道又点？你唔会有证据。咁佢话：不过我都要拘捕你，因为你系杀咗人。佢话我咪头先咪讲咗俾你听咯，你冇证据嘛。咁但系佢咧就话你杀嘅咧就唔系阮文斌，而系我嘅师傅。佢就揭发咗咧，原来琴日佢哋熄机嘅时候咧，离开咗之后咧，竟然呢个堂叔咧偷偷地咧翻去关振乐昏迷嘅神探嘅病房里边，将佢嗰个点滴剂咧就系、是、变成咗一个重量嘅吗啡。咁点解佢可以自出自入咧？咁就因为咧佢哋所住嘅呢一间香港数一数二嘅大型医院咧，就系、是、呢个丰海集团旗下嘅医院嚟嘅，佢亦都好清楚大剂量嘅吗啡咧系可以置人于死地，咁佢就亦都中咗计啦。骆小明就话，因为系熄晒所有嘅监视器啊，咁佢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咧，咁就大家会认为呢一个末期癌症嘅关振铎警探咧，借死于自然。咁但系咧，原来咧佢已经喺个夜摄嘅镜头咧，影住呢个堂叔咧，将关振铎谋杀嘅片段啦。呢个片段咧，唯一嘅原因咧就系堂叔系好惊呢一个昏迷嘅神探咧，真系无所不知咁样咧，会将最后嘅底牌都揭出嚟咧，先下手为强啦。咁但系俾人发现咗之后，咁佢就亦都无可再逃避啦。究竟呢一个昏迷嘅神探关振铎系咪真系可以喺昏迷嘅时候都用脑电波嚟破案呢？小说去到最后嘅时候咧，就话俾我哋听唔系嘅，而系佢嘅徒弟骆小明 咧学晒佢师傅嘅嘢咧，用一个出格嘅方法去破案，就系咧假装佢嘅师傅有呢个破案能力，制造嗰个所谓嘅会答 yes no 嘅电脑系统啦。咁其实就用佢自己只脚咧去控制呢个答案，而逼出咧所有嘅疑犯咧讲出真相。咁所以佢话咧破案系唔难，但系点样令到真正嘅犯人咧和盘托出咧呢个先至系最难。小说到呢度咧亦都结束咗。如果我嘅复述唔系咁精确咧，大家去睇翻嘅时候咧，会知道嗰个更加精妙嘅设计系点样。但系最重要咧，其实都唔系呢一个嘅过程，反而咧佢一开始嘅时候用一个冇出过场啊，我哋都唔知佢嘅性格系点嘅主角吓，即系昏迷咗嘅主角咧开场。呢、这个就系第一篇啦，《黑与白之间》2013年嘅开始。咁然后主角出咗场啦，但系佢其实系一句说话都冇讲过，只系借助佢嘅徒弟，并且咧接受咗师傅嘅遗愿啦吓，因为咧其实当时嘅关振铎咧已经去到末期嘅昏迷之前咧，曾经同佢徒弟所讲啦吓，就话希望将佢嘅生命吓用到最尽。关振铎系一个好节俭嘅人嚟嘅，咁佢徒弟就半开玩笑咯，就话估唔到佢将自己嘅生命咧都用到最尽嘅最后一刻，咁就出现咗呢一个局，借出自己最后嘅生命去揾到呢一个真正嘅杀人犯啦。 其实呢个故事都有一个反驳位嘅，就系、是、如果个堂叔觉得佢自己以前做嘅嘢系咁冇证据可以指证到佢嘅时候，点解佢仲咁惊关振铎去揭发佢出嚟咧？因为都已经冇证据嘅时候，咁如果佢再去杀人，咪仲更加令自己再跌入个陷阱？ 是啦，但是因为他搏不过咯，即是大家在很短的时间那里他解释就是说觉得他已经发现到这么多的破绽呢、可能有一些连骆小明自己都不知道的破绽，即是他有信心对付到骆小明，但是他对付不到关振铎、因为个电脑故障之前他就说师傅你是不是最后发现到一些东西，他说是，那然后就停了，所以令到这个黄冠堂就非常之不安，那他当然是宁可即是信其有啦，将关振铎置诸死地。我哋就睇到第一章嘅神探破案啦，不费吹灰之力，其实佢乜都冇做过，由佢徒弟叫佢借出咗个生命，咁佢自己亦都系生无可恋嘅时候咧，希望可以安乐死，咁结果就系求人得人，咁就做咗佢生命里面最后一单嘅案件。咁由呢一个嘅故事开展落去咧，接住落嚟就五个短篇嘅推理故事啦，咁包括咧就系2003年嘅《囚徒道义》啦，咁讲嘅咧就系一个所谓嘅囚徒两难嘅经济学课题，讲紧囚徒咧喺咩时候先至会供出自己嘅同党咧？咁原来咧好多时最理性嘅抉择咧，反而唔会得到最好嘅结果。咁但系咧，警方就希望咧就用呢一种理论啦，就令到两个黑帮嘅派别咧互相供出对方嘅犯罪嘅证据，希望可以做污点证人啦。点样去套取佢哋嘅信息咧？竟然伪造咗一个女明星被杀害的案件。咁所以呢篇小说咧，啱啱开始睇嘅时候咧，就以为系即系一般嘅黑帮同埋娱乐圈之间嘅女明星遇害嘅案件啦。咁但系咧，后来咧发现系一个警方更加大规模嘅对付黑帮嘅方法。我觉得呢个都几出乎意料之外嘅。咁其后咧就系、是、一篇背景系1997年嘅小说啦，叫做《最长的一日》。嗰日系边一日？就是这个关振铎退休那一天。刚才讲的《囚徒道义》那一篇呢，就是他已经退休之后继续为警方做一个特别的顾问的时候破的案。1997年呢，就是他退休那天刚刚就要去查一宗林强水案，可能大家都有些印象，曾经香港都发生类似的事件，有人在高空砸一啲強水啦，希望傷及一啲途人。咁喺呢一個強水案裏面呢，最長的一日當然就係講關振樂嘅退休前嘅最後一日呢，竟然都要擔起呢個好複雜嘅案件，仲要破案。點解咁長嘅一日呢？就因為佢係好複雜，表面上又係一個市民受強水襲擊嘅案件啦，咁但係呢，原來佢就係愛嚟掩飾帮助一个重犯呢逃狱，并且用咗其中一个受强水袭击嘅人嘅身份，个犯人不惜自毁自己嘅容貌咯，用强水下，咁希望呢就身份对调，可以有一个全新嘅身份呢去继续生活。咁但係最后呢都被关振铎呢识破。再跟住一篇呢係发生喺1989年啦，叫做泰美斯的天秤。泰美斯系一个正义嘅女神啦，喺法院里面我哋都会见到佢拎住一个天秤。咁佢 讲嘅天秤究竟系倾侧边一面呢？呢一篇咧就系有好多嘅动作嘅吓，即系好适合改编为动作片嘅吓。讲紧一个犯人挟持大量嘅人质，造成大量人质伤亡嘅，喺个旧楼里边嘅激烈嘅枪战啊、巷战。但系咧，原来呢个人质事件咧唔系咁简单嘅吓，原来系警方里边咧有一个正在冒起之中，本来前途无限嘅神枪手嘅呢个警探咧，希望杀一个人，将呢个人嘅死咧混入咗喺大量嘅伤亡嘅人质里边，令到好多无辜嘅死伤出现啦，亦都被关震度去识破咗。咁而最后令到呢个警探咧畏罪吞枪自杀。咁然后下一个小说咧就系叫《Borrowed Place》，1977年嘅。咁啊，77年啊发生咩事咧？就系、是、廉署喺香港成立冇耐。呢、这个故事比较特别咧，就从一个英国人嘅观点出发。佢系一个英国派嚟廉署工作嘅人啦，咁啊调查好多当时警队好猖獗嘅贪污嘅问题。呢、这个廉署嘅高层咧，佢嘅仔有一日咧放学就被人绑架咗。当年1977年就冇手提电话等等啦，找不到他的工人，找不到他的仔，淨是找到一撮红色的头发和他一件染血的校服，那就非常之害怕。绑匪跟他联络之后有很复杂的攞赎金的程序，搞了一大轮之后要他变卖资产啊等等，那就攞了赎金。但是个仔突然间揿钟叮当回家，竟然没事。那为什么那些绑匪要看准这个廉署的高官呢？是不是纯粹为了吓一吓他呢？因为这个高官呢其实都真的挺清廉，没什么钱的，没理由要绑票他的仔的。那后来呢又是经过关震铎的破案，这个神探就发现了呢，原来目标当然不是赎金，亦都不是要吓他那么简单，而是呢他屋企夹万里面的一份长长的资料，里面有晒所有的警队里面牵涉贪污的人员的名单。那这份名单呢就是透过他要去找赎金的时候，有一些内鬼希望可以偷到的，但是被关震铎快人一步抢到这个名单，就解决了这件事。但是这个侧面都会看到警队的声誉或者是廉洁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曾经有个很黑暗的时期，好像1977年的时候这篇小说关震铎要面对的不单只是那些歹徒或者是黑社会，其实更加是自己的同袍或者是最信任的左右手。咁最后一篇就是叫 Borrowed Time， 1967年的背景。呢篇亦都是全本小说里面最特别的一篇，因为它用第一人称写。咁就是一个少年十零岁住在一间板间房，咁就有一个青兄道弟的阿哥啦，咁唔同姓的两个人，咁但是呢就结拜的大哥啦，咁一起住。他在一间士多里面帮手啦，咁每日呢就有一个叫阿三同阿七的巡警呢嚟巡嘅。咁呢个阿三呢就奉旨饮汽水唔俾钱嘅。但呢个阿七呢就好规矩嘅，每次都俾钱嘅。呢个少年呢有一日呢突然间呢佢瞓晏觉嘅时候，听到板间房隔离呢几个同屋主呢就喺度策划緊一件事，似乎係同当时嘅摆一啲土制菠萝或者叫土制炸弹呢嘅任务呢係有关。发现自己嘅同屋主原来係同呢啲工会啊或者係一啲左派嘅活动呢是有关啦，同埋放炸弹啦，咁呢个少年当然好惊啦。咁佢情急之下咧，就喺呢个每日嚟巡更嘅阿七呢个比较正直嘅巡警身上咧去求助，话俾佢听佢听到嘅嘢。咁但系你听到嘅嘢啦，同埋佢哋揾到嘅资料啦，都系一啲放炸弹嘅时间同埋地点。但系啲炸弹系真定系假嘅咧，佢哋就觉得唔系咁简单，即系要一一去验证。咁就开展咗咧，突然间呢个阿七咧就揾埋呢个少年话一齐帮我手制止呢件事啦吓，因为佢哋越嚟越揭发啦，呢个炸弹咧可能咧唔系咁简单，佢会放咗喺警务处处长嘅座驾里边嘅。呢个少年亦都出现咗过人嘅观察力啦、推理能力啦吓，年纪轻轻咧就指出咗连呢个巡警都好多睇唔到嘅嘢。咁但系呢个正直嘅巡警咧，亦都有佢一定嘅判断力嘅。咁所以两个人合作都好好，最后咧真系俾佢捣破咗警务处长嘅车底，真系有炸弹，仲系亲手将佢拆咗出嚟，咁就避免咗一个对香港治安同埋警队威信都大大损 损害的放炸弹事件。这个时候呢，警方对于这个少年另眼相看，就说你有没有兴趣加入警队啊，就不是少年警讯那些，就是做警察。那这个少年就说我想下先啦，他说因为我的结拜大哥不是很喜欢警察的。看到这里大家都一路都说啊，这个就是少年关震度啦。第二日还在考虑做不做警察的时候，已发觉这个阿七这个巡警呢没有再离巡了。啲人就话：，听讲佢立咗大功啊，调咗去一啲更加好嘅地方啦，好似尖沙咀啊，咁啊唔会再做巡警噶啦。咁佢话：，啊，我记得佢嗰个警察个证件嗰度咧，系话佢姓关嘅，唔知叫关振翼啊，定个关振铎咧。咁我哋先发觉咧，原来咧一至五章里边睇到嗰个屡破奇案嘅师傅神探关振铎，喺1967年嘅时候咧，只不过咧系一个尽忠职守嘅巡警，真正咧天外有天。真是有推理能力的那个呢，可能就是这个无名的少年。但是呢惊讶都未完的。这个少年呢就正是考虑的时候呢，他的大哥就回来了。那就说，哎，我个好兄弟，我傾咗单大生意啦，我哋呢仲可以带协埋你呀，可以呢介绍你去我呢个客人个公司嗰度做嘢。咁佢就话预埋你嗰份㗎啦。咁佢本来諗住做差人嘅心呢亦都冇咗啦。咁佢话梗係跟大哥一齐搵食啦。咁佢呢，我哋嗰间公司呢嗰个老板呢姓余嘅，就叫做丰海塑胶厂。咁不过呢佢迟啲呢可能会涉足埋地产呀，好多嘅大嘅生意㗎啦。咁佢非常之开心啦。然后佢话大哥你真系好啦，虽然我哋唔系亲兄弟，我就姓阮，咁第一次讲佢自己姓乜嘢啦，你就姓黄，但系阿唐，我哋咧一齐会有难同当啦，咁我哋一起加油啦，干一番事业。咁啊，听到呢度咧，如果大家记性好啦吓，或者好似秋婷咁样，你都记得系嘛？即系一睇到咧，就即刻有印象啦吓。呢、这个丰海塑胶厂咧，就系、是、第一章嘅时候黑与白之间嘅时候咧，讲到呢个丰海集团啦。咁而佢嘅被害嘅老板咧，我哋知道佢系阮文斌啦，就姓阮嘅，而呢。这个在幕后策划这个复仇大计的人呢，就是姓黄的黄冠堂，也就是这个阿堂啦。那我们看到呢最后这篇呢才发现呢，原来这个有出色的推理能力的少年呢，就是黄冠堂这个首尾呼应的结构呢，应该都会令到很多读者拍案叫绝的。即是我们没有想过好像六个短篇的侦探故事呢有这么绵密的一个结构啦。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就是他是为了这本书的背后的一个讯息呢，是补充了一个比较立体的角度。嗯、我刚才讲了就是由2013写到1967。倒序咁样去写咧，咁我哋生于香港嘅读者咧，好容易都会有啲忆苦思甜啊，苦甘追昔去睇翻，哇！以前警队有好多嘅问题啦，吓挑战啊，咁亦都系早期啊，吓有好多贪污嘅情况啊，相对而家真系一个比较廉洁嘅环境啦，或者系治安咧好咗好多啦。咁似乎咧由2013年一路穿越去到2067年咧，好似越嚟越黑暗咁样，咁啊翻翻嚟而家咧就好好啦。咁究竟系唔系作者陈浩基想俾个咁嘅信息我哋，就系话其实而家已经好好噶啦，我哋谂翻以前仲差啦。咁我觉得咧呢个结局将呢个少年阮文斌嘅故事咧就咁样反过嚟讲一次咧，就会俾咗我哋另一个角度啦。就系话呢个所谓社会进步论咧，好似又有另一个睇法，就系1967年仲系非常之正直啦、单纯嘅，而且有推理能力、有聪明才智嘅呢个少年咧。佢点解随住香港社会嘅发展会变成2013年嘅一个做生意上面嘅一个所谓丰海集团嘅大鲨鱼咁样嘅大恶色嘅人物啦，最后点解会众叛亲离啦，甚至乎好似喺阿唐叔嘅口中呢，佢会策划一个咁惊天嘅阴谋去夺权啦，咁而招致自己嘅杀身之祸呢。咁呢一层我哋去諗嘅时候呢，亦都可以反过嚟去思考，就话社会嘅进步啦，越嚟越繁荣同安定咧，唔一定系会令到人咧都同时进步，可能人咧会有更加多嘅扭曲同埋蒙蔽嘅。咁所以我睇陈浩基嘅1367咧， 本身咧，我自己唔系一个好合格嘅本格推理嘅读者啦，因为我成日都耐性有限啦，或者系我对于人物嗰啲对话嗰啲要求咧，可能睇惯比较柔易嘅文学小说多啊，咁所以咧一啲好直接嘅对话，譬如头先我哋讲嘅最后呢段啦，你听过封海塑胶厂嘛？系那老板姓余的，咁然之后就再同佢大家讲话阿唐，虽然你姓黄，我姓阮，但这些年来我哋都系亲兄弟，咁我觉得你成个小说都冇叫过你阿大哥做阿唐，我哋突然间叫佢做阿唐，或者好突兀地讲话我姓阮，你姓黄。我觉得从文学角度嚟讲，我会要求小说嘅对话可以再细致一啲啊，或者系再会唔会人嘅个性深刻一啲咧？咁但系咧，我觉得本格推理就冇情讲噶啦，即系话最重要嘅其实就系成个桥段同埋逻辑同埋情节。咁所以本身我自己嘅阅读趣味未必系好符合呢一类嘅小说啦。但是我始终看完即是这本1367的时候，我觉得那份对于一个城市的情怀啦，同埋对于一个真真实实成长喺七八十年代嘅本土作家身上，佢眼见住嘅社会同埋即系警察形象嘅转变咧，佢真系写出咗自己心里边一个蓝本心迹吓，或者系心底话。咁呢样嘢咧，就系我睇侦探小说里面咧，从来都冇咁样嘅感受。呢个可以算系一个意外收获咯。 嗯，咁我睇完呢本1367之后咧，我嘅谂法咧就系点？为什么偏偏是台湾的读者和日本的读者相对于香港的读者更加去懂得珍惜陈浩基这位作家的呢？ 第一呢，就是个页数先，我们看看。 400多页。 是啦。490多页，500页咧，就香港嘅读者咧，真系我觉得难啲咯，即系个生活节奏咧，要大家咁聚精会神咧，咁样去睇一个比较长篇幅嘅作品咧，少嘅。呢个第一啦，我觉得唔系咁容易即刻可以有咁多嘅读者可以推广开去。不过好似听讲，即系话呢个小说有机会会搬上银幕啊嘛？ 听闻咧，王家卫导演咧买咗呢个剧本咯。 听闻啫，我都唔知道。咁我哋期待啦，咁其实我都几期待有个影像版会系点样啦。咁但系其次，我谂有时可能一啲审美距离啦，就系我哋成日见嘅嗰啲街名啊、地标啊、泳池啊，即系冇咩特别吓。咁但系如果一啲喺日本或者系台湾嘅香港迷咧，见到咁煞有介事、好清楚咁样去讲嗰啲警队编制啊、唔同职位嘅工作范畴啊，就会觉得真系好有港味嘅一个小说嘅。尤其是喜欢看港产片啊那种的读者呢，就会更加为这本小说加分，就不单止它的本格推理，还有那个浓浓的香港味呢，都是很吸引的。 嗯，听完今集遇见文学之后呢，大家就认识了呢这位香港的作家陈浩基。其实他是一位文理兼备的作家，因为呢他是毕业于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计算机科系。 是啊，真是学以致用啊，我觉得。所以他最近的小说题材亦都有啲涉及到电脑啊、网络世界的啦，亦都是相当精彩的。 嗯，如果未看1367的朋友呢，冇理由台湾的读者啊、日本的读者已经看晒，而你作为一个香港人是未睇的嘛。咁希望呢听完今集的遇见文学之后呢，大家都即刻去找呢本1367来睇啦。 好啊。 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的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